攻读德训篇第39章。明智人必考究历代古人的智慧，必专悟先知的预言，必保留名人的言论，必领悟比喻的妙理，必考究真言的真谛，必玩味预言的微妙。他出入伟人之中，出现于王侯之前，周游异民的邦国，考察人间的善恶。他清早起来，即将自己的心交给造他的上主，并在至高者的面前祈祷。他开口念经，为自己的罪求饶，若伟大的上主愿意，必使他充满智慧的精神。他就请出智言，犹如落雨，在祈祷时，他必称谢上主。他会支配自己的智谋和知识，时常默想天主的奥秘。他必将自己所得的知识供助世人，并因上主盟约的法律而自豪。众人都要称扬他的明智，他永远不会被人遗忘。他的纪念总不消失，他的美名永世长存。民众要传扬他的智慧，集会要讴歌他的圣誉。他在世时名誉已超过千万人，祭祀之后更为显著。我深思之后还要传述我的思想，因为思想使我满盈，有如月圆。有声音说，前进的子孙啊，你们要听信我，要生长，如同栽在溪水边的玫瑰，要如同乳香播散你们的幽香，要开花如同玉簪，要吐露你们的芬芳，要吟咏赞美的歌曲，要为上主的一切化工颂扬他，要尊崇他的圣名，称扬赞美他，弹琴瑟，奏弦乐，唱歌曲，这样赞美他说，上主的一切化工都美妙绝伦，他所指定的无不依时成就。人不可说这是什么，这有什么用处，因为一切都要在预定的时候被人发现。他一句话水便停留，堆积起来，他口一出令，水就成池。他喜爱的一命即成，他的救恩无人能够阻止。个人的功行都在他面前，没有什么可瞒过他的眼目。他从永远看到永远，在他跟前没有什么惊奇的事。人不可说这是什么，这有什么用处，因为一切受造物都有自己的用处。善主的降福似烂如尼罗河，又如洪水浸润大地。同样，他必要将自己的义怒发泄在不寻求他的义民身上，就如他把一块肥沃的土地变成多盐的旷野一样。他的道路为圣人们是平直的，但是为罪人们却是跌倒的原因。幸福从开始就是为善人造的，祸患是为恶人造的。为人生命最需要的是水、火、铁、盐、面粉、奶、蜜、血红的葡萄酒、油和衣服，这一切为善人都是好的，为恶人却都变成不好的。有的风是造了专为复仇的，天主将这些风当作自己义怒的鞭子。 到了末日，风就发挥自己的威力，平息创造者的怒气。火、冰雹、饥馑、死亡，这一切都是到了为伐人的。兽牙、蝎子、青蛇和复仇的利剑，都是为毁灭恶人。这些受造物都喜欢遵行天主的命令，在世上静候，准备应时而动。时机一到，没有不执行天主的号令的。因此，我起初就决定了，经过一番计划和沉思后，要把这些事写出来。上主的一切画工都是美好的，到了时候必然供应他们的需要。你不应该说这一件事不如那一件事，因为一切事物在适当的时候必有它的特长。现在，请你们万众一心，众口一词地歌颂称扬上主的圣名。